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张默戏剧作品《北新桥的海眼》今天开始到本月25号在国画先锋剧场演出。这个作品的灵感来源于北京海眼所龙井的传说，讲述了一个有关于信仰、坚守与救赎的故事。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贝里尼歌剧《梦游女》将在本月28号和首都乐迷见面。《梦游女》以梦游为主线，讲述了一段发生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爱情故事，演出将持续到9月2号。中间剧场科技艺术节开幕作品，来自英国当代著名剧作家卡罗尔·丘吉尔的《好几个》将于本月31号在中间剧场首演。这部剧将克隆技术之下人类如何构建自我，科技能否带给人类走出精神困惑等问题带到大家面前。9月1号到8号，国家大剧院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将再度上演。《鸟》是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第一部古希腊喜剧作品。这部剧由著名戏剧导演、戏剧教育家罗锦麟和长期从事古希腊戏剧研究的女儿罗彤联袂执导，并由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演员精彩演绎。9月13号到11月28号，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将再度和观众见面。来自多国的世界级交响乐团与波利尼、朗朗、穆特等演奏名家将为大剧院观众带来18场精彩的演出。北京市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正在举行，本次运动会首次增加了冰雪项目，推广冰雪运动的普及和发展。请听报道。 板棍、摔跤、空竹，丰富的传统民族体育项目展示拉开了北京市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帷幕。本届比赛共设珍珠球、民族健身操、柔力球等12个竞赛项目，以及太极拳、打花棍等6个表演项目。打花棍是用手里的2根手杆将一根两头带花的花棍高抛低挑，做出各种花样动作，达到锻炼目的的运动。参与表演的冯素玲说，她已经参与这项运动近10年。 花棍运动呢，它是属于双手运动，手眼脑的协调，锻炼我们的左右脑。花棍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是健康，还有一个是快乐。 这届运动会首次将冬季民族传统体育冰簇、冰戏和雪垒等冰雪运动列入比赛项目。在冰簇球的比赛现场，记者看到在2米乘12米的仿真冰面上，用脚将碗口大小的冰簇球轻轻一踢，击中对方的冰簇球就可以得分。据了解，这项运动来源于老北京踢盖火游戏。参赛者王燕说， 踢盖火过去煤炉的风火的那个火盖，那时候过去怎么玩，冬天下了雪，院里结了冰以后，孩子们就在院里拿那个火盖踢过来踢过去。我小的时候就玩过。 如今冰簇球运动经过不断改良，已经在不少中小学和社区得到推广。王燕说， 北京的不是冰少吗，咱们研发了仿冰面可移动的场地，随时随地一年四季可以玩，而且安全系数高，不像水冰上容易摔倒了，老少皆宜，极具趣味性。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下面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对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在有利对流条件的作用下，今天傍晚本市北部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请注意防雨防雷。今天夜间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有利于气温的下降，而且明天清晨开始有小股冷空气到达本市，将带来3到4级偏北风，阵风还会再大一些。后半夜天气感觉比较舒爽，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适宜大家外出，但是本市依然处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当中，请避免到山区、河道等高风险区域游玩。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傍晚北部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南转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是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是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40%。来看一下生活气象，明天晨练值上班上学时的天气预报，晴见多云，偏北风3到4级，气温是25到28摄氏度。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一个是刚毕业的95后新人导演，一个是第一次做制片的新制片人，因为一方神秘净土让他们相聚。全球首部西藏羌塘无人区纪录电影《藏北密林重返无人区》即将上映。今晚演艺群会带您走进那方神秘净土，讲述电影背后的情怀和惊心动魄。 北京时间20: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 今天呢，我们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部电影，叫做《藏北密林重返无人区》。我们欢迎一下刚才提到的95后导演，姚子君，你好。 主持人你好。 欢迎啊， 欢迎子君。 对，还要欢迎一下本片的制片人蔡宇，欢迎您，蔡老师啊，欢迎您。 哎，大家好，我是蔡宇。 哎，欢迎啊。刚才我们在外面聊天的时候还看到，就是我们现在有试映会对吗？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看这部电影了。 是的 啊，有一个小女孩说看着这部电影啊，这个妆也哭花了。 哦， 睫毛膏都弄糊了。 糊了一脸。 对，糊了一脸啊。 怪我。 其实你记不记得，大帅，咱们应该是去年吧。 去年 77天， 江一燕来的。 江一燕啊。 对， 她那个，也算是一个纪录电影了。 对，他那个反正是 算是一个剧情片， 剧情片，因为他是里边的很多剧情更多的是有电影的设置来的。 对对 对, 对。 但是他们这个叫纪录电影，也就是说你们更多的是把真实的就是你们整个操作的这个过程给记录了下来，是这个样子的吗？先给 我们 大家讲 介绍一下 这部影片。 我们不仅仅是一部纪录电影，我们还是一部纪实探险电影，因为我们本身拍摄的电影就是一项探险过程。然后我们只是在记录一个本身探险的一个旅程当中的一些所有基于真实素材拍摄的一个片子。 这个地方叫羌塘哈。 对 啊，是无人区，能不能给我们形容一下这个地方？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记不清楚了啊。 对，这得让我们蔡老师来。 对， 就刚刚提到的，就是江映老师的那个电影，那个是那个剧情片，然后咱们这个是这个纪录片，所以咱们是全球第一部在羌塘无人区真实拍摄的、真实发生、真实记录的这个电影。羌塘它是一个藏语的简称，翻译成汉语叫北方的高平地。它是全世界 一个很大的60万平方公里的一个超级大荒原， 嗯， 平均海拔在这个5000米以上， 嗯， 等于是整个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渺无人烟， 嗯， 哦，哎，其实我每次都看到他们这些去过那些地方的人，然后坐在我眼前的时候，我总会有一种恍惚，就像我今天一直在准备这个今天晚上的节目的时候， 嗯， 我读到饶子君的时候，我就在一直在想，这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姑娘，嗯，一个95后，然后到了那边，然后拍了一个这样的电影， 对，因为拍的。那时候你才大四嘛， 你才那个时候多大？ 我那个时候是21岁，大四。 对，所以我今天见到他的时候，我刻意一定要过去跟他握一下手，嗯，因为按照以前的这个按照礼仪嘛，握人姑娘的手一般都是握人家手指的前部分就可以了。 哎呀，这么讲究， 那这是必须的，嗯，但是我今天就特意全部握了一下，嗯，很强有力的手， 对， 跟一般女孩的手不一样啊。 哎，子君很，反正跟你差不多高吧，嗯， 对对，个儿也很高，然后 对，子君是让人感觉很帅气的女孩子啊，嗯，也很勇敢。据说你当时拍这个电影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不适应的，是哪方面不适应？高原反应首先是 对吧？ 主要是高原反应，因为确实本身心肺系统不太好， 嗯， 然后长得也比较牛高马大，身体的耗氧量会比较大， 嗯， 所以每天每天的就是前半宿睡觉的时候， 嗯， 冷的睡不着，后半夜4-5点钟氧气最稀薄的时候是头疼的睡不着， 嗯， 感觉每天跟普罗米修斯一样，准点头疼。 哦， 哎呦，那你们两个人啊，我们先说一说这个，问问蔡老师吧，嗯，就是您当时这个怎么决定要去拍这样一部电影，然后又怎么找到了我们的子君的啊？ 对，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缘起是在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这个西藏正在到处这个行走的时候，也走过了，像这个可可西里头， 嗯， 然后当时就觉得第一个羌塘呢是一个从来没有人展示过的一个影像， 嗯， 这个呢在羌塘的东南部， 嗯， 有个叫普若岗日冰原的一个超级大冰原， 嗯， 它是世界上除了南极北极之外最大的陆地冰原， 嗯， 所以被称为世界的第三极的极点， 嗯， 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中低纬度的这个冰原，是世界第一大， 嗯， 就当时它因为在无人区里面2000年才被中美科学家联合科考发现， 嗯， 所以从来没有过关于它环绕更没有它主峰的正面的这个影像， 嗯， 所以就想首先在这个地理上面把它向这个全世界做一个首次的一个展示， 嗯， 哦， 就没有人知道这个世界第三极到底它是什么样子的。 对， 嗯， 对， 嗯， 你去之前你见过吗？ 我们只是到它的西南侧，也就是允许正常的那个游客到达了一小个小的角落， 嗯， 因为整个冰原有422平方公里， 哦，400多平方公里 的超级大冰川， 哦，所以 我们真的孤陋寡闻了啊， 嗯， 对吧？ 对，我们不知道的世界还有很多， 对， 他们就见到了 我们都只知道南极北极，没有想到在我们国内 就第三极， 就有第三极啊，今天才听说， 对对对， 啊，真的是很孤陋寡闻了。 所以你内心就产生了一种想法，想要让他的这个 真面目 对 展露在我们世人面前的愿望。 对，然后在拍摄的这个过程中，由于非常的这个艰难，后来人的故事的精彩性比这个景色的精彩性更强， 嗯， 所以我们最后剪辑出来的电影是一个以人为主角的，具有强烈的纪实探险风格的一个电影， 哦， 用导演的话来说是最像剧情片的纪录片。 哦，那这样，赶紧给我们从头讲一讲啊， 嗯， 咱就先从那个你有了这个想法开始准备，就是你那个时候脑海当中，你那时候做过电影吗？ 没有。 就没有做过 电影，这是我的第一部作品。 嗯， 哦，就第一部当制作人 对 的一个电影。 对， 然后你就要开始拢人马了呀。 是，对，是。 对，当时你为什么会觉得说子君可以，是因为他的家庭的原因吗？ 我当时并不知道他背后的这么多神奇的一个背景和特别感人的一个事情，是吧？当时就是组建了一个导演组， 嗯， 他是导演组的成员之一。 当时不知道。哦， 哎，不知道， 他不是，还不是那个时候不是主导演吗？ 没有，他是一个团队。 哦， 嗯， 所以子君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吗？其实我们知道子君，其实他的父亲就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位探险家、登山家， 饶建峰先生。 啊， 对，对对对， 跟我们讲讲吧，就是是不是也因为父亲的原因、家庭的原因，所以让你也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传承？ 嗯， 啊， 嗯，那肯定是跟他，嗯。脱不了干系的呀， 嗯， 因为从小我差不多4-5岁开始，那段时间他去了一趟西藏，参加了一个徒步旅行。 嗯， 从那之后每年的寒暑假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因为他每年都会出花一些时间在山上待着。 嗯， 然后到2006年他爬完珠峰回来之后，立下一个志愿，是想当第一个爬完全球14座8000米级山峰的第一个中国人，第一个汉族中国人。 嗯， 然后就开始为了他这个目标努力，辞职，然后做了一切一切的事情去追逐他心中的这个梦想。 嗯， 然后直到他2013年的时候，在我刚刚高考完之后，陪着我高考完，然后出发去了巴基斯坦，在崩塌的第11座雪山。 嗯， 然后在那边被恐怖分子遭遇了袭击，遇难了。然后三年之间我其实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机会去西藏，虽然我知道我应该去，但是一直没有。 嗯， 然后三年之后有这么一个机会放到我面前，说能去羌塘拍，当然是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哦，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蔡宇是不知道团队里有他的。 我知道他，但是我不知道他背后的这个具体的情况。 有这样一段故事。 对，后来是在电影里面也会有，他在第一次到达5500米的海拔，在冰冻，他体会到那种，就是那种肺都快要炸掉，因为他的含氧量只有40%嘛。 嗯。 然后那种极度疲倦和极度高原反应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子君他就哭了 、 对，他说他突然之间知道他父亲给他说过的登山的感觉是怎么样了。 嗯， 那个时候他哭完之后在车上我才知道整个完整的事情。嗯， 哦，都拍到那会儿你才知道。 对， 就到我第一次哭大家才知道我真正进入的一个个人情怀的原因是什么。 哦， 其实我觉得子君你应该是一个平时不会轻易落泪的一个姑娘，对吧？我 看 蔡老师在摇头，是吧？还是 其实这个事情真的很分情况，我一般是对其他的故事很容易落泪，但是对于自己的事情就很冷静。 哦，反而是这样。 对 对，这是他身上最，我开始以为这个是九五后的 冷漠。 对，特点冷漠，已经是和他在里面吵了很多架。 哦， 他回来我发现这个是他的特点，最后这也是他能够成为这部片子导演很重要的一个素质，就他自己在经历事情的时候他能够拿一半的把自己另外一半的精神抽离出来，很客观平静的来俯瞰这个世界。 嗯， 但是你在当时就会觉得这个人特别冷漠。 哦，所以你刚刚提到说曾经在拍摄过程当中跟他吵了很多次。 反正天天吵天天闹的。 对， 为啥是因为什么事情吵？ 就是很多事情啊，这个 太多了 太多了 啊。 举几个例子 说说吧。啊， 就真的制片人跟导演吵架，我觉得是每个组里都会有的情况，但可能没有导演敢像我一样就这么直接的怼的。 嗯， 因为毕竟是在无人区里面，然后我是真的人生地不熟，所有人我都不认识，刚去第一次，然后全组48个人，我我是其中一个，然后剩下47个我都是第一次见。 嗯， 然后还敢跟当中领头的大哥每天 怼是吗？ 你也不怕他不 爽，我就得说。 嗯， 然后每天都威胁我要在无人区里刨个坑把我给埋了什么的。然而如今我还活着，还在这儿。 这是70后大哥对付95后小姑娘的方法。 恐吓， 连哄带吓是吧？ 对对对，是。 没哄过都是在吓。 啊， 都是在吓。 是不是那时候想换也换不了了？ 没法换，那个人也进不去，我们也出不来呀，都。 都已经在无人区里面了。 对，是的，是的。 所以你那个时候就，你那个时候就接到了这样一个团队来给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内心有会有 我的情况比刚刚说的还惨。 哦，您说一说。 就全组人都怼你。 不是，不，那不敢的。嗯，他是唯一一个的。 敢。 因为我第一我是制片人， 嗯， 我又是投资方， 嗯， 但是绝对同时我还是这个领队。 嗯， 对，所有的越野车的司机、皮卡车的司机都是我的兄弟。 嗯， 那在无人区里面，谁掌握着车队，谁就掌握着军队。 嗯， 对对。 他依然敢怼。 哦， 所以说这个胆子忒大。这是其一，其二，我为什么说更惨呢？ 嗯， 因为我们整个主创团队在进无人区的门口上， 嗯， 就下撤了7个人。 嗯， 等于。两个主摄影，其他的导演、录音组全部下撤了，等于我们整个状态已经被打残了。 哦， 打的等于是减员75%，主创团队减员75%，就剩我和他和一个高三摄影主摄影都没了，所以我们这片子的字幕里面是没有主摄影、没有摄影师知道这的。就是高山摄影、临时摄影、 延时摄影、 航拍摄影，没有主摄影、没有摄影师。 那两个人是不是到那儿就已经？ 不是，是7个人。下撤了 啊， 所以 实在是不， 对， 受不了了。 因为说身体的、心理的，反正他会造成崩溃的。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喊了句口号：“虽千万人吾往矣”，实际上也是没有退路了。 嗯， 然后我就和他和另外高山摄影，我们就冲进去了，就带着整个的后勤的队伍就冲进去了。所以那个时候比他怼 海产，所以他是临时做调了好多人来当摄影师的，他可以说一下。 哦，因为当时整个服装团队所有的这帮人下车之后，我只能是从剩余的人里面去不断的把他们给调配到其他的位置上来说，比如说两个延时摄影的小哥都是比我大两三岁，都很年轻，因为年轻才能熬得出一宿一宿的拍延时，然后只能是让他们晚上去盯机器，然后白天也抽调到各个车上，然后给他们就最拍最重的摄影任务，然后他们要去拍各种风景，拍各种人跟所有的事件，然后这样子的去保证我们的记录的一个面尽可能的广，能够拍回来尽可能多的素材。但是他们在这样做的同时，延时摄影是需要人盯着看的。而他们的帐篷会在离我们整个营地最远的地方，是最开阔的地方，最迎着风的地方去拍摄。那么一宿一宿的都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地方熬着，披着军大衣徒步来回走一宿。 一宿 一 宿， 对， 一宿一宿 的熬。 我想知道那个延时摄影不是把摄影机架那儿就行吗？ 对，是的，因为这个一般来说是你定个快门线，然后定个时间，多长时间咔嚓自动拍一秒就行了。但是无人区里很冷，每天零下二三十度，人受不了，机器更受不了。所以说你得时不时盯着看。每半个小时看一眼，每两个小时看一眼，也就是说对于他们而言，他就得待在机器旁边，不能超出去两三米。他们吃饭都得在机器旁边吃。 所以 有人提前下车，他们也是预想到了特别特别多的困难还有危险。 对，其实这个我也是想问的，我就想问，因为我没有进过高原，我就想知道它是一种就在高原上那是一种什么样子的身体体验。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吧，可能比较直接，就是从现在开始，您每天随时背上25公斤的包， 25公斤 的包，随时随地，因为我们在那个地方空手行走的强度，就等于您在北京背25公斤的包，24小时任何时候，您现在都背着一个25公斤的包，吃饭、睡觉、工作、上厕所，什么时候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强度。 哦，那是一种身体负重的感觉，还有一种氧气的是吧？ 对， 就 对，我说的就是因为缺氧之后会导致就是他的 体能沉嘛， 哦， 走不动路。 对，所以就是在那一刻就下车的人能不能回忆一下，他们是因为什么下的？就那我知道肯定有这种就身体受不了的， 身体受不了的， 是不是还有恐惧？ 有， 有对于 有一部分的， 有对于进入无人区的恐惧。 对，因为 就像站在那个蹦极那个地方一样， 对吧？要往下跳之前是吧？ 对， 产生 了退缩，是这种感觉吧？ 我觉得是有这种感觉。再一个，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片子里面所有的成员，无论他们离开的早，或者是离开的晚，还是他们坚持到最后，每个人都不应该被指责。就确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不容易的一个拍摄，他们所有的决定都基于一些深思熟虑的结果。有对自己正确的评估，然后有对整个工作负责任的态度。其实也是有的，因为一旦进去，如果你的身体不支的话，我们需要动用更多的资源和力量给你送出来。所以说，在一个恰当的时候，对自己做出一个正确的评估，其实是对一个双方都负责任的一个选择。 你看他在说这句话。 他哪像个九五后啊， 超级冷静。 现在各位老师明白我当时的痛苦了吧？ 我明白。 他作为智人他肯定非常愤怒，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会觉得你自己去想清楚，如果你觉得这个决定你要做的话，那我们只能是配合的。我们只能是配合的，因为我必须得考虑到，如果你明明不 OK 了但还要继续坚持下去，那在后面可能会带来的影响。 哇， 这是女汉子啊！ 这超级冷静 啊！对， 在分析 就是当时大四那会儿就这么冷静是吧？ 就这样， 他那时候 而且说话比现在还直。现在经过这半年的宣发，见媒体见多了之后，还柔软一点 啊，原来更硬。那你想啊，他要不硬的话，怎么能进入到无人区里拍摄呀？ 他没有那种 风骨，真是要命啊！ 他没有那种风骨，怎么能扛得了枪膛的那个狂风？哎，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是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影视编导专业， 还刚好是对口。 对， 其实那个就是你的父亲，其实从小有训练你去登山或者体育运动吗？ 他没有训练我去做一些特别技术性或者是专业性的运动，但是运动这个事儿在我们家一直是一个常态。就我从小家里就会放跑步机，然后有给我杠铃什么的、沙袋之类的，他会给你营造一种运动的氛围，然后包括周末的时候一定是薅我出去海边搭个帐篷徒个步越个野然后爬个山什么的。但是我现在这个体质实在是很对不起他当年的这些熏陶，然后他会 但现在看着还不错啊。 哎，心肺功能不太行。心肺功能不太行，这也是到了高原之后我自己最大的一个问题。 你在进去之前你有对自己的身体有过评估吗？ 有，因为我其实小时候有过一些体育训练，比如说我初中的时候在田径队，但是我有时候会因为空气过于干燥或者是过敏之类的事情，导致我的会轻微的哮喘或者偏支气管炎的一些咳嗽，严重咳嗽。但是还好，索性真的是索性，这不是一种会更加恶化的病，它只会出现一些症状，这个症状是可以忍受的，那就没啥问题了。就难受归难受，不会死啊。 好， 只要想好不会死，别的就无所谓了。 哎、这姑娘就是这样的性格。 我觉得他真的很勇敢，很勇敢。 他们这一路拍下来啊，但还遇到过，肯定还遇到过很多很多的困难。就是现在让你们回忆一下遇到过的这个， 有过生命危险吗？ 对， 在我们电影里面的中间的高潮就是一场生死大救援。 生死大救援，那个不是电影，那个是真的真实的生死大救援。 是发生什么了？ 这里得跟大家普及一个高原上常见的疾病，但这个也是我们剧透的极限了，就是有一种病叫做高原病，高原病当中最出名的一种就是肺水肿。肺水肿它是基于感冒加上高反之后，你身体出现一种症状和反应，你的肺里面会全部是气泡， 水泡， 然后时间长了之后会得肺部的积水，你可能咳嗽的时候会从肺部发生呼噜呼噜呼噜的水声，类似于哮喘，但它里面是有水的。而在一段时间之后，一般来说是24小时之内，你这个水肿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医治，或者是海拔降低的话，水肿会开始蔓延到脑部，脑水肿。而一旦水肿到了脑部，那就一定会留下相关的后遗症。相关的后遗症包括可能是颅内积水，或者是颅内有一些供血上的问题，然后去进而导致 死亡， 最严重会到死亡。而且这些很快，这些非常快。 而且 从你感冒到出现肺水肿症状，到脑水肿，再到鬼门关门口，可能也就是2天时间。而我们在无人区里面， 你 们 那 儿 有队员有 但是但更可怕的是，全西藏只有在拉萨可以治疗。 对，而我们当时从拉萨开进无人区的大门就花了3天， 还别说在无人区里面了。 对。 也就是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当时在进组出发之前全员签署了生死谅解书的原因。 然后你们都签了一份生死 就生死状呗。 对，是，对对对对，就通俗的说就是生死状， 就是我要是那什么了不关你事。 哎，对对对，是， 这是你自主选择的。 那可能我不到拉萨我就得下车。 所以就刚才子君提到说有中途就或者到这个门口下车的都是能够理解的。 那非常能够理解。 非常能够理解。 这是一个对双方负责任的一个做法。 哎呀，所以我其实是很佩服那些就敢于挑战自然。因为是这样，就是如果没有他们我们见识不到就是真正的世界，但这些事情的确是少数人做的。 我告诉你啊，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这部影片，叫做《藏北 密 岭 重 返 无 人区》。 对， 在这个电影里，你可能能看到的是你这个迄今为止，极少有人看到过的这个叫什么呢？世界的秘境，对吧？ 他那个世界第三级普若岗日冰原的主峰 啊， 这个是首次，世界首次。 世界首次揭开他的面纱， 对 对, 对，他的主峰的这个影像记录是世界首次。 哦， 哎呀，我觉得我现在有点缺氧。下面的话有没有你说好？ 可以可以可以， 欢迎收听从拉萨发来的报道。 这个电影 听了就害怕。 对，这个电影什么时候上映？ 会在今年的8月31号全国上映。 啊，8月31号，大家关注一下这部纪录电影，叫做《藏北密岭重返无人区》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把两位这个主创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跟你们聊一聊如何 藏北密岭重返无人区。我是朱红， 我是大帅， 咱们一会儿见。 一个是刚毕业的95后新人导演，一个是第一次做制片的新制片人，因为一方神秘净土让他们相聚，全球首部西藏羌塘无人区纪录电影《藏北密岭重返无人区》即将上映。今晚演艺群会带您走进那方神秘净土，讲述电影背后的情怀和惊心动魄。 好，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关注演艺群会。 国

行走，然后每天都在车上度过。然后我们因为是环绕冰川，然后在湘潭境内是有很多个大小不一的湖泊的，而且本身还有一些冰川融水的河流。 嗯， 所以说你要在冰面上过车的时候，你不知道在你不知道冰层的厚薄的情况下，你只能打开车门，随时随地做好跳车的准备。因为一旦是车的重量把冰给压裂了，你及时跳车还能捡回一条命来。 哦， 所以这是日常。 就每天都开车门开， 只要过 冰河， 过就是只要过那种很深的冰河或者是冰湖的时候， 嗯， 这是一个安全操作的一个规程。 嗯，我觉得这样，他们这组我肯定参加不了，不会游泳啊。 我那个地方有会游泳， 你会游泳也 没用，因为湿温会让你瞬间 失去行动能力。 是，对， 哦。 那就是身上还有得有救生设备是吧？ 不是，他就指着你，如果跳了，由后面的人能如果及时的避免落入这个深坑，把你救上来。 就是因为你车沉下去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一旦是你把轮胎下面压着的冰面开裂，你及时的往旁边的冰面上跳是 OK 的，因为一辆车的重量在一吨，在我们载重中可能会达到更重， 嗯， 而你一个人的重量冰面是能够承受的，毕竟里面很冷很冷。 嗯， 这个子君，你这些知识你之前就都掌握过吗？ 有一部分是事先掌握的，有一部分是依据物理常识自己推论的，还有一部分是的那个，因为蔡老师他是一个有非常资深有户外经验的一个越野达人， 哦， 然后他在无人区里面不断地给大家传授这些知识。 哦， 对，有人这么评价蔡宇啊，还是蔡宇对自己的评价，就是蔡宇既是一位电影制片人，同时又是一名资深的户外探险家，还是心中有岸，渴望在世界的荒芜中找寻能掌控生死之间命的漂泊者。 这谁写的呀？ 这写的特别好是吧？ 还行吗？ 哎， 好听好。 但是是这样，蔡老师是一个背后特别有也有故事的人。 嗯， 蔡老师，我看过有一些报道说你曾经也是一个漂泊者，因为这个你的这个漂泊的梦想，放弃了很多东西。 对，是的， 是吗？给我们讲讲你的故事吧，好不好？ 为了这个西部的或者西藏的这个梦想，我2012年从我们现在公司的高管的位置上面这个辞职的。 嗯， 而且当时其实挺可惜的，还有公司准备上市的股票。 现在上市了吗？ 上了 、亏大了。这有点像那个什么一出好戏里的黄渤，好不容易中了6000万你去爬山去了。然后呢，那个时候 就往返的在我的老家贵州、西藏、青海、甘肃、甘南、四川，就整个的藏区跑。 嗯， 就是要想去这个追寻一些东西。 嗯 嗯 啊，然后就我把它称为自我流浪、自我放逐的这个4年。 嗯， 哦，用了4年的时间。 对对对，然后一直到2015年年底，然后我从羌塘无人区横穿出来开车之后，然后我才最后决定回来。重新来叫重回这个红尘，然后来做点事儿，然后正好因为回来就组建这个中式影业，然后那个时候决定彻底的放弃越野，放弃西部，因为失去太多，所有失去东西太多太多，把越野车卖掉，把户外的手表藏起来，把户外的装备扔了不要肉，然后买了一台那个轿车肉。 生怕自己又跑回去。 对对对，等于把 油又开回去了。 对对，等于把跟越野、跟户外、西藏有关的东西全部不要了，是吧？ 嗯。 然后把自己打扮的特商务。 啊。 到后来 西装领带。 对对对，到后来过了半年之后，发现又回去了。 就自己骨子里还是那个基因。 然后谈什么项目投资都没有兴趣，砰的突然有这么个机缘可以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2年前的那个。那个火焰又重新燃烧起来，然后瞬间的创纪录的组建团队，拿着批文冲进去，也叫是无知者无畏吧。当时现在想起来特别后怕， 真的挺后怕，因为电影其实水还挺深的， 非常深。 对，就是各种从报批开始哈，然后从审剧本，然后组建团队拍摄、后期剪辑、上映、发行， 对， 就是一系列的事情，一个从来没有做过的人，然后就。就是蒙着就进去了， 他习惯干没有人干过的事情。对吧，你去 那个可能什么叫虽 千万人吾往矣， 对，虽千万人吾往矣。 嗯， 哦， 所以也是这种精神哈，然后也感就是感知了很多跟他一起在工作的人。所以子君，你一开始对于蔡宇的印象跟到后来拍完有不一样吗？ 嗯，你们俩有和解吗？ 太不一样了，我们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和解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后来才明白他身上那种压力，因为 这也是第一次跟制片人同时兼制片兼现场制片兼那个生活制片兼一切，就是他本人作为制片人，他把一切制片的活全兼完了。 哦， 因为没有人呢， 没人嘛，对， 就那么几个。 对，所以说他的那种压力其实是极端暴躁的。然后，我在上学期间也担任过制片这种职务，在学生作业里面，所以一知半解。但是我不能理解那么多层压力堆在一起时候怎样的感受。所以一开始对他的印象是独裁，暴躁，然后同时很油腻， 很油腻， 很油腻，因为 因为水杯里有枸杞， 好像还不只是枸杞，我有挺多的东西的，也不是叫的，也不太叫得出来，还挺多的。对，有很多这样子的负面的印象，但是相应的因为要共事，所以一定要交流，有很多的交流，而且我在无人区里面的。主要任务其实是拍摄人物，所以有很多的机会一起去沟通，去挖掘一些深处的东西。那么当他说出来那一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时候，这个人一定有故事。那听完整个人的故事，知道这个人的人物小传之后，你能够很轻易的接受这个人设。你就明白他是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你也会从心底里被感动。所以到后面出来的时候，这就是我师父。 哦，这你师父了， 这是我师父。 哦， 哇，这一套，好家伙， 这个真的不一样。所以人与人之间这种交流和认识是多么的重要， 对 吧？ 我有一种感觉，就像是这个子君像一匹千里马一样，就是一匹烈性的千里马，谁人都不服的那种感觉。 就扶一伯乐，扶一伯乐。 对，然后终于出来了以后，两个人成为了师徒关系， 忘年交， 忘年交。 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其实跟我当年。二十岁的时候一模一样， 哦， 就是那样子的怼天怼地怼人，然后怼出一片自己的新天地。 哦，哎，我是特别特别的羡慕这样的人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性格哈，就是属于比较与人为善的，就性格里就是这样。就是比如说碰到各种各样的就是你觉得很不公的事情的时候呢，我首先想的是如何跟自己和解，就是每个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当然我也会很侠客啊，比如说路见不平我肯定也得吼一声， 对 吧？但更多的时候我会觉得，如果是我的跟我相关自己相关的问题，我会先学会理解。就是因为毕竟咱们80后跟95后比不了，你知道吧？他们更自由，我真的是很羡慕很羡慕这样的人，就是做自己，永远在表达，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事情无法推进，人与人之间无法理解，都是因为不理解，还不如现在像他们一样 吵一架， 先吵一架， 而且关键 吵他好多架， 关键是 就好了。 他们是那种啊，你比如说在咱们的红尘当中啊，吵完了架，两个人可能我就不理你了，我各随便干。 那你不行啊，天天见啊。 对他们现在 他没办法呀， 没办法，你吵完了以后还得再见面。 对， 所以什么叫吵散的？根本不是吵散的，把你俩关在一起，你看能吵散吗？ 对，所以你以后你跟你女朋友吵架，跑趟无人区， 嗨， 就是出也出不来，俩吵了、 哎。你别说，哎，他们在无人区里经历的事情，我估计咱们。真是这个够呛。你们还遇到过什么危险？有野生的危险吗？ 有。 也有。 有遇到过什么样子的动物吗？ 就说一下吧。 比如说野牦牛撞车。 哎，就是真的有那种野牦牛，它会跟车去 顶。对，一个是就首先藏野驴跟你赛跑。然后藏羚羊要超你车。然后野牦牛要撞你车。然后狼会跑到营地里面来秀秀，就是看看。然后熊要是没冬眠的话，它也会过来看看你。 你看、啊、他说的如此的轻松，什么叫藏不叫藏羚羊超你车、什么那个野驴跟你赛个跑、听起来如此的这个 真的很好玩，其实 真的吗？ 很好玩，因为藏野驴跟藏羚羊他们是天然的动物本能，他们看到在行驶的东西，他们作为雄性，他们就会想要过去 就 是 赛跑过你， 会比赛，我一定要跑赢你，而且还要从你的车头横着切过去。 对，因为我们 叫犟驴呢， 对， 倔驴呢。 哦， 我们在无人区里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车队是成一条直线行驶，因为我们要沿着巡山队他们留下的车印走，这样不会再压落更多的草皮和土地。然后我们会看到远远的，可能几公里外，藏羚羊有出现了。然后他们看到我们的车了，咣咣咣咣咣开始往这边跑。 哦，就主动找你们过来。 对，要是类似于那种要就像相交的一条线一样，然后就从我们车横切过去。 呼， 每每如此，每每如此，每天都有好几起。然后我们还得非常小心，不要撞到他们。 哦， 减缓一下车速。哎，是的，是你。 哎，所以你们这 赢了，赢了。 你们这些景象都会拍到， 都有 你们的电影里。 所以我刚看到说，你们其实是第一支就是合法进入到无人区拍摄的摄影组，是吗？ 对，是。 所以他们其实等进入以后，我们说句实话，真正的给你们的监管就很少了，完全要靠你们的自觉了， 对 吧？ 是的。 就是所有的之前给你们定下的规矩，就要靠你们自己去遵守。你们要走的路也要去不偏移原来前人留下来的一些小路，是这样的。 是的，因为每年因为三大无人区是全世界第二大的自然保护区，也是中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它其实算是人类的最后一片净土，在世界屋脊的屋脊之上。那么每年全世界70亿人口了接近，然后能够进入到长滩无人区的包括巡山队在内可能也就100多号人、嗯、然后我们2016年一下把这100多号人占了一半、嗯、那么我们当然是肩负着一个环保的重任的，我们这一路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一个都得成为榜样，必须成为榜样、嗯、不然的话其实是会带一个坏头，因为毕竟这个片子会跟大众去见面、 嗯、 所以说我们在里面的两条原则，就是第一条原则是你必须要沿着巡山队留下的车印走，这样去减少最大情况下减少去给其他的土地的伤害，同时有河道走河道、 嗯、 然后有荒的地方走荒的地方，不能压草、 嗯、 绝对不能压草皮、哦、一旦压了或者压了一点点，我们的本地的司机就会出来说、嗯、你们不能这样做，你们绝对不能这样做，这是牛羊过冬的救命草， 嗯， 哦， 救命草。所以说在里面我们产生的所有的垃圾我们都会带走，所有可降解的当场处理掉，可降解的全部带出来。 嗯， 然后第二条就是所有的车必须沿着前车的车辙印、 哦、 行走，不能轻易随便乱跑。 哦、嗯、所以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城市里啊，经常会看到什么那个、嗯、比如说一块草地上面插了一个牌子，请什么爱心你脚下的小青草、嗯、对，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哎呀一笑而过就过去了，但是对于你进入到这些无人区里边的时候，尤其那些向导，他们对这些草真的是视若生命呀， 他们对生命的尊重 一视同仁，完全一视同仁， 他们真的是众生平等的。 对， 哦，给我们，你给我们讲讲。 我们走的，我们撤离大本营的时候，就撤离主峰的时候， 嗯， 还有一些蔬菜没吃完，后来 就留在那里吧。 那个藏族向导念扎老爷爷就说， 嗯， 我们这里占了这个动物七八天，我们得给他备点年货， 嗯， 这些蔬菜就这个留下给他们吃， 嗯， 而且他还带头拿铲子、 嗯、 把。青菜把那个大白菜和那个土豆切碎， 嗯， 他说我怕大了卡着他们的喉咙， 哦， 特别细心， 他们就这么的爱护他们的家乡， 嗯， 而且是他们是给的是野生动物， 对，他说我怕牛吃这个东西被土豆卡着， 嗯、 就拿铲子把土豆剁小， 削成一小块 小 块的，小 块小块的留下来， 哦， 所以那个子君是第一次到西藏。 我是第二次 、 嗯、 就是进入到无人区经过这个拍摄之后啊，作为一个年轻人啊、 嗯、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的获得， 嗯嗯， 我的获得就很私人了，有一部分很私人，然后有一部分是关于成长、 嗯、 这个成长其实不仅仅是进入无人区，是整一个从开始做这个片子、 嗯、 到现在这个片子即将跟大家见面、 嗯、 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一个很漫长的成人礼，它是一个去衔接我跟学校、 嗯、 我跟童年的一个桥梁，因为在那事儿之前、 嗯、 我可能还是个孩子在学校里面初出茅庐要跟社会见面，到现在其实我已经是一个完全成年接受过大学教育之后得做自己的一个人了、 嗯、 我不再能够打着谁谁谁的旗号或者就是打着学生孩子的旗号去跟大家相处，这是第一重意义。第二重意义， 这么恨的学生 第二重意义其实是因为我身上是背负了一个我自负的一个情怀、 嗯、 自己赋予自己的一个情怀，是关于我父亲，我非常希望能够去一个他曾经路过的高度去感受一下他的热爱，然后、 嗯、 那在这个事情之后我是明白一个道理，在于我不是非得去从事他从事的运动，我应该的做的事情是找到一个我所热爱的东西并去坚持它，而且搞明白自己为什么热爱、 嗯、真好、 哦、 这是我两点最大的获 得、哦、我觉得其实我近一段时间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哎呀，那我觉得你可以在你要不然他们拍一下续集， 就是你可以想一下，就是你毕生热爱什么， 嗯 啊，你曾经有没有过因为一件事情，因为你热爱，一直坚持了多久？还真是我近一段一直在想，因为我是一个就很没有长性的人，我就在想，我能不能找到一样东西，我最起码坚持几年，能不能做到？ 嗯、 而且刚才我觉得子君他就说这句话好成熟，就是你要搞清楚你为什么热爱它。 嗯， 我们身边有那么多喜欢运动的人，对吧？有那么多喜欢极限的人。我刚刚讲到说，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一直在思考，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极限运动，这不是不要命吗？对吧？拿自己命开玩笑吗？ 嗯。 后来我在想，我们对他们要心存感激的， 嗯， 因为他们的运动，刚子君提到，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极限运动，不是这样的，而是因为他们展现给了我们不一样的世界，从他们的镜头里 对吧？你比如说好多那种摄影师，他拍的那些东西，你很难想象他在什么样的地方拍下来的，包括他们的电影。 对， 我们推荐一下，叫做《藏北密岭重返无人区》，我可能这一辈子都不会去，因为我觉得我对自己有个评估，我这身子骨这么弱，是吧？太吓人了。 嗯， 但我可以看电影。 对，我觉得可以去看电影 啊，我就可以通过他们的镜头看到那么美丽的第三集啊。 而且子君呢、啊、他也是真的是一个，我觉得他的这个毕业又相当于重新经历了一次分娩的阵痛，对吧？而且这一次就是重新的那种经历了， 无人区把我生了出来。 对对对，又重新的成长了一次。 对，那蔡宇呢？作为一个70后， 你这次满意了吗？你还折腾吗？ 继续折腾第二步吧。 还、第二步， 枪膛还很大。 枪膛还很大，我们的梦想还会持续，我们俩还会继续携手合作第二步。 还要再进枪膛？ 对， 还要再进去。 对。 因为枪膛60万平方公里，就是我960万平方公里，枪膛占60万平方公里。然后我们这一次环绕普若港人冰川，其实相当于只是在枪膛的东南部的大门口转了个圈儿。 你们还只是在门外转了个圈？ 不，在东南部， 在东南部 转 了个圈， 因为它在里面还有很多很值得深挖的关于历史、人类传说、史诗，很多很多神秘的东西。因为就像什么呢，就是我的视野是想在主流的价值观之外对这个世界做一点补充，保持这个电影类型的多样性。 就是你怎么来就是界定这部电影呢？记录电影。还有什么？ 纪实探险。 纪实探险。 对，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纪实探险。 纪实探险。 因为它不是传统的纪录片啊，苍茫的大地上什么什么什么，我们这个它就是讲一群人的故事，而且是跌宕起伏的，是正在此时此刻真实发生的，而且是在这种极限环境下，它能够最大限度的把人的很多东西给这个暴露出来。但我觉得这个暴露可能更多的是这个美好的。 那我特别想问一下，在这个就是你们经历了这么多的千辛万苦，终于进入到了这块秘境的时候，你们会在电影里给我们呈现出什么样子的美景？现在能用语言形容一下吗？描述一下。我想问一下子君，你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你有被震撼到，或者是看到了什么样子的景象？ 我最震撼的场景其实是我们当终于到了普若岗日的东南侧的时候，然后到那个点了，这个主峰还有若干条冰蛇就像是在从山谷之间伸展出来的巨大的大冰块，巨大的大冰块，10层楼高吧，差不多，20-30米。然后我们在其中最大的一条冰蛇下面，然后我们在那边沿着它冰川融水的河道弯弯延延的开过去，开了半个小时，开到它脚下。然后我们站在主峰最大的冰蛇下面，像是一堵冰墙一样。那一瞬间，你真的觉得自己在北极、在南极，或者在一个什么更加庞大一个 秘境 古老的地方。这是一块上古的冰川。因为中科院做的调查，他们钻取的普若岗日的冰芯里面最老的微生物是16万年前的，也就是说，我们面前这一块冰墙，它已经有了16万年的历史，最少有16万年的历史。而我们总说自己人类文明上下5000年特别光辉、特别辉煌，但其实在这个冰墙面前， 一块冰都没法比。 人类历史可能就跟我身高差不多，等高的一个冰块就记录了人类的全部了。 你有压抑感吗，大帅？哎，我真的，我就每次看到这样东西的时候，你就有时候会有一点 渺小的感觉。 渺小，对，是 渺小， 对对， 有点悲伤， 对，有点悲伤。 是的，我在里面最大的感受就是悲伤。 悲伤，就有一点 我们到底 溯源的感觉，想溯源，就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人类从哪里来。 您说的很对，我拍这个片子的就是我刚刚是说了这个在这个物理上面的原因，那么在精神层面的就是一个溯源，就是一个回到人类曾经的童年，回到每个人心中的童年，所以我们叫重返心灵故乡。 是的，就回归到最纯净的那一块， 最开始的 时候，16万年前的冰，你们触摸了一下。 对，我们还天天喝呢。 哦， 因为那个断水了，断水了之后，但是我们没有去碰任何的那个 冰川啊， 因为是在它的下游，它的那个融水从地下出来形成河流，从河流里面又冒出来一层一层的冻成个冰的 像那个面包也一样的，知道吧？这个蓝色的很大，我们是从那里取 蓝色的冰啊。 对对，去取的水来喝。 哦， 因为是绝对不能够去碰它那个冰色的冰，因为那是种破坏。 哦， 我们只能在它的下游的河道里面来取水，但那个水也是万年的冰川矿泉水啊。 哎呀，你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没有，但是他们现在说起来好像挺谈笑风生的啊。 但是 你就想一下，都断水了，只能取冰里的水喝。 你们还有那带的粮食够吗？有遇到过断粮的情况？ 粮食够，主要是水不够 啊。 因为羌塘里面虽然有很多湖泊，但 咸水湖 都是咸水湖 哦，不能喝的。 是。 就在里面还得寻找水源。 嗯， 至于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子的曲折的故事，又如何一路走到了这个第一次揭开人类面貌的这样一处冰川的面前的，欢迎大家在8月31号，对吧，走进影院去看观看一下这部电影，叫做藏北密岭重返无人区啊。 对。 今天晚上我们把两位幸存者会带到。 幸运者。 有人会说，我可能会到一个地方去探险，用自己的生命跟他做一次交流或者对话啊。很多人很多路走过不会回头。刚才两位提到说他们还要继续把这条路走下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或者心态？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我最后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是这些年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因为我发现这些年啊，无论是登山的也好，从事一些这样的运动员，要么就是高管，要么就是一些非常就是大牛的人，我特别想问的是，你觉得是他们成了高管，所以他们才去挑战这些冰峰，还是因为他们与生俱来拥有这种品质，所以他们才能够成为高管？我们想请蔡高管说一说。 我觉得还是子俊来回答最好。 嗯， 因为当时他的父亲也是从非常高的高档位置上面辞职的。 嗯， 哦，子俊，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从子俊的父亲身上，我们寻找一点答案吧。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会觉得说，登山也好，户外运动也好，探险也好，其实它并不是高管或者是精英的专利，只不过可能这些人更容易被大家看见，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我会觉得登山也好，户外运动也好，越野也好，大家会不断的需要跟自己对话。有些人他这种对话可以发生在随时随地，可以发生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爱折腾的人，更充满活力的人，他们会想要去更远的地方去折腾。而这些人往往可能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最爱折腾的那帮人，他们可能会折腾的有所成就，所以说大家会了解到。而第三层，我觉得探险精神很重要。所有的成功者他们一定都很勇敢。他们一定也谨慎，但也一定会勇敢，他们会有一颗冒险的心，一颗勇敢的心。那这些勇敢的心会推动着他们不断去往更远处，不断把自己扔出一个舒适区，扔出一个安全区。他们需要时时刻刻紧张，时时刻刻兴奋起来。而这种户外，这种高山，这种越野，这种无人区能够给到他们最真实的也是最强烈的这种体验。 哎呦，说得真好，说得真好。对， 就是人总要寻找到一种方式可以跟自己对话。 对 啊， 对， 有些人他们寻找了很极限的运动。 他说了， 你可以可以找别的方法。没那么大胆子， 把自己甩出安全区。他刚才说的这个就是特别重要。 这个是 对，其实那个做企业做经营也是这个一样的，就好像我说我为什么喜欢越野一样，因为越野的时候它会给你带来一种非常紧张感，因为我们是在控制在那个车翻与不翻之间，找到一个最后的极限点， 平衡， 对，平衡，它会刺激你的心理素质越来越强大。所以他也会在让你在这个做事儿的时候能够敢于去想更高的目标，去承担更大的压力。 他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越野可能就是对我们的一种或者是对我的一种心理的一种训练。 哦， 真 好。 特别感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因为这条路这个地方可能我们毕生都不会去，因为每年100来个人，这排到哪年能排到咱啊，是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部电影了解这样一群人对于生命的尊敬啊，对于生命的溯源。 对，而且大家也通过这样一部电影去一睹全球首次揭开面纱的藏北密岭。 对 吧？ 好 吧，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藏北密岭重返无人区》。再次感谢子君还有蔡宇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谢谢两位。 哎呀，谢谢。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朱红。 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听听掏耳朵》，欢迎您继续收听。